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接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三横过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早晚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香港仔隧道重铺路面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钟，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香港仔运动场一段快线暂时封闭。另外，中区都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01分至到听朝早嘅5点半钟，中环雪厂街介乎皇后大道中至到德辅道中之间嘅行车线封闭。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万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太极可以强身健体，无论乜嘢年龄都适合。 立即登上太极国际学院网站报名，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做运动做公益，全城汇聚共创新篇。12月10日，公益太极日。 一哥，翻嚟啦喂！ 系翻嚟， 即系咩人睇咩嘢？我想讲， 翻嚟啦！你咪去咗亚伯龙啊你？ 哎，有 咪出面以为啊？ 出面有人传我去咗多哈啊嘛！ 我哋都咁讲噶，系啊， 我就系谂住 多哈哈嘛。 其实系多哈究竟有啲咩手术咧？谂住买翻嚟休大家一脉都好啊。但系咧有一样嘢我想讲咗先，就系头先咧临开咪之前咧，我同阿一哥咧同样地咧，即系你知道而家啲电视机非常之吸引，即系正正系打紧世界杯咁，我哋都好参与啦。 你又打紧边炉咁样？ 嗱，冇错啦。嗱，头先 大家睇嘅嘢真系 冇错啦。我同阿一哥一齐望住同一个画面，咁然之后咧我就话啦：，咦，朱 Sir 今晚，跟住阿一哥就话啦：， 我唔系啊，嗰个家莹嚟嘅， 家莹明明朱 Sir 嚟 嘅， 那个 家莹嚟嘅。 点知原来我系 队长话唔系嗰边路嚟嘅， 我系睇个男嘅，佢系睇个女嘅，啊，跟住佢仲形容阿家莹添。 几得意噶，因为好多以前有个已故嘅节目叫《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多女嘉宾都有份参与， 俾你 识过啊嘛，系啦， 但系就系冇揾，就系冇揾我同阿波咯，就系揾晒我哋啲女嘉宾上去。 系好啊，咁啊，开始今日嘅所有流程啊，齐人啦吓，咁啊。头先啊，发生咗一件事，咪应该嗱，即系点都要讲翻啲世界杯，因为咧上个星期嘅今日咧，我记得就啱啱我哋开始就即系世界杯开始嘅第二日嚟嘅，咁我就讲啊，咁啊仲未有气氛，咁第一个礼拜已经即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已经有啲咩即系啲好睇喺嘅波有啊， 沙特又赢咗阿根廷啊， 头先又有场3-3啊，咁样样啦， 几紧张 系啦，咁啊一哥咧就。即系三番四次曾经喺呢个节目当中讲过，你系最欠缺乜嘢咧？ 喂，冇咩睇波运嘅人嚟。 系咩叫睇波运咧？ 我哋喺呢个球迷界入边咧，有个 terms 系有冇睇波运嘅，即系尤其是喺某个红魔球队嗰度咧，系经常会有啲球迷。如果今晚踢波，有我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噶。如果今晚系佢外队嘅比赛咧，佢会宁愿唔睇。 系， 因为佢冇嗰个睇波运，逢亲佢支持嗰场咧，就一定 输 都会输嘅。所以佢真系，我真系有几一两个朋友咧，佢系好中意曼联，逢亲曼联嘅大战佢一定唔睇嘅。 咁得意啊！ 亦都有啲咧就系话， 喂，咁佢咪失去好多嘢咯？ 系啊，但系佢真系好中意曼联。 大战唔睇，即系话对利记、对阿仙奴、对车仔、对曼城唔睇， 佢就唔睇嘅。 咁得意啊！ 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冧埋个赌字入去嘅， 系 即系逢亲佢落重咗咧。嗰场波就输嘅，但系佢唔落重嘅话， 俗称沉船， 系啦， 或者灯神咯， 系啦。但系如果佢唔落重嘅话咧，佢斋睇咧又唔会输嘅。咁但系小弟咧系， 哇呢个真系好无奈呢种人生。 咁所以小弟咧就唔赌嘅，即系不要赌储蓄好。 系。 咁但系就欠缺一啲叫睇波运。我记得最经典嘅一次事迹咧，系有一年嘅呢个嘅贺岁杯啊。 系 咁啊！贺岁杯我冇记错，嗰年系大年初一踢嘅。咁然后咧，咁我哋一般咧大年初一咧都会去舅婆屋企食饭。咁舅婆屋企佢旧居嘅距离大概系点样咧？徒步行10分钟路程内嘅事嘅啫。咁小弟就同屋企人讲话：你哋去先啦，我想睇埋贺岁杯先至过去咁样。咁我就睇咗上半场嘅比赛嘅时候咧，阿妈已经打电话嚟啦，快啲啦，要换衫啊，快啲出门口，人哋6点钟开饭啊，你唔好咁迟啊，拜年唔可以太迟啊，唔吉利啊，咁样，得过嚟，咁我嗱一声换衫就出门口啦，咁样，咁啊45分钟完咗上半场都仲系0-0咁啊，以和为贵咁样，咁然后我换衫出门口嗱一声去舅婆屋企啦，上到去。咁又要即係拜年啊，打个招呼啊，咁你先至即刻坐低㗎，你每一坐低就开电视㗎嘛，咁做晒啲嘢。咁大概呢开电视嘅时候呢应该係52分钟左右啦。 即係 我 miss 咗 7分钟， 冇错啦，我 miss 咗7分钟左右。嗰场波嘅2-1就喺个7分钟入边出现咗， 即系冇一个入波你睇到嘅。 呢样嘢我哋可以同梁丽勤可以亲身嘅见证。 头先就系咁样啦。 冇错啦，咁啊话说，如果头先有睇嗰场咧，就系塞尔维亚对喀麦隆呢场波咧，咁下半场啊去到中段嘅时间咧，塞尔维亚都系仍然领先紧喀麦隆3-1噶。 系冇错。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一位称为艾益嘅朋友就我要去厕所先啦。 你系咪去厕所？ 唔系，我系拎我哋啲 想上 楼攞啲嘢， 想 楼 上攞啲嘢， 系5分钟 到嘅。3-3 系啦，因为咧嗰两个多咗出嚟，嗰两个入波即系喀麦隆追翻嗰两个入球，仲要靓噶吓， 系啦，切入个龙门， 系啦，一个系靓组织咁样啦，咁咧系 一个都睇唔到嘅， 佢系2分钟之内入咗两球波，咁所以阿一哥虽然系5分钟，所以都睇唔到。 啱啱礼拜五好似系荷兰对厄瓜多尔啊， 系 有一球都系咁样噶，我去咗即系去即系感受下气氛，做完嘢之后就去酒吧嗰度睇啦。我唔系去厕所啊，即系有时有啲人都话你如果真系去厕所，你 讲声啊，同个球 迷，你唔专业，你唔系一个专业嘅球迷，我系拧住面同个姐姐落单，要杯 屌你冇啤， 跟住啲人就哇 入波啦，我拧住面落张单啫，咁啊入咗波啦， 所以头先咧即系3-3嘅时间咧，我系要求阿一哥离场嘅，因为我想睇下嗰场波仲冇波入嘅，佢唔肯离开， 系咁真系 坐咗喺度仲冇波入， 真系冇波入喎，嗱呢个又系事实嚟嘅，咁啊最终嘅结果咧就系 邓南航队担心啊，一阵间 系啦，即系呢个喀麦隆同埋呢个塞尔维亚咧就系啦，每人咧就瓜分咗一分嘅， 喂嗱我又唔敢肯定阿一哥咪即系斜到呢个境界啊！但系咧有阵时咧，即系嗱，你知啦，而家呢啲波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咧，譬如琴晚呢个西班牙大战德国咧，就系3点开波嘅，即系老实实啦，即系去到我哋呢一把年纪咧，即系一又要播陈晓东嗰间，即系嚟到呢把年纪咧，其实咧。 三点钟起身或者五点钟先瞓觉咧，已经系即系冇乜可能 嘅。仲有更重要嘅系，如果当你由六点钟开始睇啊，你点样可以连续四场咁样打落去咧？ 系 真系唔得，好攰。 冇错啦，咁啊，咁但系咧以前咧都会嘅，譬如举个例子，即系上咗几届世界杯咧，咁偶然都会有啲，譬如就系琴晚嗰啲大战啊，西班牙对德国，咁可能咧我都会校个闹钟，譬如可能我十点钟瞓觉，我瞓两三个钟起一起身睇。但咧嗱，即系我唔知啲系咪叫冇运啦，定系呢样嗰样啦。好多时咧就系咩咧？唔知点解你校闹钟好期待嗰场世纪大战咧，就系闷到爆嘅。唉，坐翻喺度你又想瞓翻。 唉，寻日睇日本我都觉得闷到爆。 你日本都好啊，你都系一个正常时间睇啊。 咁啊系。 即系你深宵三点。 系啊，蚀咗俾佢啊，真系。 即系睇闷波，阿一哥，你人生经历过几多镬啊？欸、 我谂我呢排回想翻自己人生第一次即系叫睇波咧，其实如果冇记错系06年嘅世界杯啊。因为小弟嘅波龄啊，其实唔系想象中咁高，我应该我系中一下学期开始踢波嘅，因为上学期我都仲去学吹呢个嘅小号喇叭，但发现冇天分嘅时候先转咗去踢波嘅，咁我所以我大概十三四岁先开始踢波，其实都系十零年，咁睇波咧都系真系06年世界杯，咁我记得嗰年咧，因为06系喺边度踢啊？06 系咪02系日韩啊嘛？ 06系美国啊？ 唔系美国94 06好似系咪06唔记得边度踢啦？咁我记得我哋人生第一次睇嗰场波咧，就系呢个德国队嘅。咁啊系第二日要翻学嘅。咁啊嗰晚咧就系翻屋企嗱一声做晒功课之后咧，就夜晚八点几九点咧就摊上床瞓觉啦。然后咧就叫个 friend 嗱今晚。两点半打电话嚟叫醒我起身一齐睇波好唔好？佢话冇问题，一齐起身睇波。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因为小弟系同爸爸同一张床一齐瞓嘅。咁我起身嘅时候咧，咁佢话我去边？我出厅睇波。咁个 friend 就咁啱电话要，仲要你抱住个电话，因为你唔可以拎太耐啊嘛。 意大利喎，唔系 ，sorry， 冠军系意大利咗。冠军 意大利系，因为你唔可以拎太耐噶嘛。嗰个 嘈醒晒啲屋企人， 嘈醒啊！咁啊。拎住个电话啦，咁嗰场波点解咁记得系德国队呢？因为当时德国 啊， 系德国踢，系 骑士文啦，系啊， 嗰年嘅龙门叫列文啊， 系， 咁我哋经常都话列文呢个名啊。改得唔好啊！有一个守门员有裂纹啊，唔系一件好事。同埋裂纹都可以话系德国队嘅神经刀嚟。 咁扭啊，咪都系改得唔好咧？佢叫你扭啊！ 我记得我呢个 get 系有个球评讲过，但唔记得边个。咁跟住之后，咁我嗰晚全晚同个 friend 就系倾足82分钟，因为90分钟计埋啲头头尾尾啊，中场休息就倾足2个钟电话。裂纹 order 未啊？裂纹 order 未？哎呀，唔 order 啊咁啊！即系佢有冇嗰啲叫做？失手啊！意外咁，所以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睇就系睇呢个德国队嘅比赛嘅，咁嗰晚都系闷到爆嘅，因为我好期待，因为嗰几场我记得列文对上嗰几场就系经常有啲嗰啲叫咩啊， 劲嘅扑救， 唔系劲嘅扑救啊，即系好多嗰啲失误啊！ 唔系，如果有劲嘅扑救，其实系好睇 嘅，系好睇嘅，但系失误都好好睇噶嘛，你知 系 啦。咁我就期待咗成， 好少有啲球迷系。即系三更半夜教个闹钟， 起身睇人心， 睇睇甩漏，大佬。 跟住之后我嗰晚系期待咗， 蛋啊， 屙蛋未？呢球似啦，哎呀，冇屙到咁样。咁然后就我谂嗰晚都系闷咗两个钟嘅，但系好耐冇嗰种咧，你仲会拎住个电话一路倾，一路，哎呀，呢球一路追咁样嘅感觉咯。 系，我好少，我成日都发生呢样嘢，唔知梁丽勤咧，即系嗰啲三专登教闹钟起身睇波，但系嗰场波好闷，呢啲状况你系多定少啊？ 嗱，我专登教闹钟起身睇波嘅经验唔多啊，反而系，即系我系嗰啲咧，一系就睇，如果你决定睇嘅话咧，你就挨埋佢，就唔好瞓，因为咧我中间系起唔到身嗰啲人嚟，咁所以我就好少特登教闹钟咯。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挨咗落去嘅话咧，我觉得嗰种感觉咧系冇你好辛苦挣扎起身再睇咁惨咯。 嗯， 系啊，咁不过即系其实太夜嗰啲波咧。我自己印象当中好闷嘅，我又未系好试过。 但系冇得拣嘅，你欧联一定系夜晚开波， 因 为 咧，唔系啊，因为应该咁讲就系、是、咧，如果譬如你讲欧联就啱啦，因为咧，譬如我以前我好中意曼联嘅， 咁就算佢踢得慢都好，因為你有份愛喺度嘛。咁、哦、所以咧，你就嗰一樣嘢咧，會令到你。 我冇咗好耐啦。 系啦，咁當然而家冇咗好耐啦， 系啦。 但係嗰陣，譬如我好記得有一年，我係真係好眼瞓，但係咧一路捱落去咧就係歐聯，我唔知係十六強定係八強，佢對羅馬嘅。咁最終佢係贏咗嘅。其實場波你話好唔好睇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啦。總之係卡域克入波嘅，我記得好似。咁、嗯、好似都係一球起兩球止定係幾多，我唔記得咗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睇得好好睇？可能唔係㗎，不過就係因為你鍾意呢支球隊，你會喺側邊同佢加油嘅時候呢，個感覺就會有唔同。譬如如果你突然間叫我去睇另外一場波，係我完全冇 feel 嘅，即係兩邊我都冇特別感受嘅，可能我好快就瞓咗。 即係克羅地亞對沙麥隆， 但係好睇喎呢場波，即係甚至乎係我唔會夜晚黑起身睇添。 嗱，即係根據嗰啲啊，我哋呢啲啊市井球評家就會出嚟講呢啲嘢㗎啦。嗱，其實而家咧嗰啲球隊嘅水準啊。好平均 啦 ，nice 近咗好多啦。 你反而強隊對強隊嘅時候勒住，嗰啲、 啊、 你以為咧名不經傳嗰啲球隊咧嚟到呢啲大賽啊，咁啊梗係要啊使出呢個渾身解數，係咪啊？所以咪搏啲咯。你睇琴晚加拿大， 分幾鐘入波 又真係幾好睇。 係啊，嗱冇錯啦。 有嘢瞓咗，我睇精華先知，跟住夜晚睇德國對西班牙。 唔係你睇精華係特別好睇嘅咁又。 邊一場波精華都唔係日本嗰場連精華都唔好睇嘅啫。 係啊。 對西班牙都係麻麻地嘅。 日本嗰場咧，令人最沮喪嘅就係咧，佢第一場咁樣踢到咁鬼熱血，但係第二場佢係冇一個贏波嘅決心啊嘛。 唉，哎呀，我呢啲咁嘅市井球迷咧。 係啊，唉。 但我都決定會開始部署嘅，因為嚟緊星期四，即係星期五嘅凌晨咧，就有日本啊對西班牙嗰場。 哇！驚喎呢次。 嗰場三點，一個。 好 三點， 我 OK 啊，我 係咪啊？ 可以啊， 真係。 但 係 三點。三點喎。 邊度睇啊？ 各自屋企睇算啦。 诶，苗生啊， 喺度 打俾我喂。 你我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流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人生长途不是。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 首歌啱晒我嘅感受，这种年纪啊，三点钟要起身真系不容易啊。 在寻觅我这天地。 首先讲讲咧，今个星期咧，我哋有嘉宾噶，咁啊，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粉丝群嗰度睇睇啦，就有阿 Becky 李碧琪噶，咁啊，佢嘅成长路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 冇错， 好热血啊， 系，其实咧有好多人咧都即系透过电视咧，佢以前做电视台啦，都听过佢唱歌，佢真系唱歌好鬼劲， 系啊，咁但系佢唱歌好鬼劲呢样嘢就唔系。即系咁容易俾大家認識到嘅， 佢係努力爭取 翻嚟，非常之即係鼓勵唔到嘅歷程咁，大家一陣間可以聽聽啦嚇。咁啊，一陣間八點半過後就我哋嘅嘉賓李碧琪啊。咁啊，講翻世界盃先啊，一個咁啊，下半場啊，唔係一間下一場啊，南韓隊 係 我哋唔講呢樣嘢， 係 唔講呢樣嘢。嗰日你哋嗱，而家即係開波一個禮拜啦，大家覺得啊，三位覺得啊。即系个气氛点样样咧？ 三位问问你，你讲先啦。 阿基哥，基哥支持利物浦啊！ 气氛 O 唔 OK 啊？还可以啊，嗱，基哥。 但系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女性朋友，平时咧就唔系睇开波嗰啲嘅。咁咧有一诶，寻日就同佢哋讲开。 好多呢啲人杀出嚟啦，开始。 唔系啊，寻日同佢哋讲开咧，佢哋就话。我觉得冇气氛啊，咁我话点解呢，我经过啲商场呢，见到有啲商场呢都系有个大电视喺度俾大家呢，即系通宵睇波咁嗰啲啦。但系之前呢佢就话个商场冇搞过任何嘅一啲、可能以前咪有好多呢大型嘅活动啊咁 嗰 啲嘢。係啦，咁佢就冇咗呢啲。就咁啱行过先见到原来个商场有得睇啦。咁另外呢就系佢话呢嗰个红色嗰个饮品啊又冇嘢换喎。 係 咪真系冇嘢换， 我觉得呢个真系争咁啲。 系咪真系冇嘢换？我就冇特别深究啊。咁同埋仲有佢就系话咧，夜晚黑叫你默默要去买嚟食嗰啲鸡嗰个咧， 系啊， 好似又系冇嘢换啊嘛。 佢冇嘢换，佢净系有四款嘅酱。 系啦系啦，用咗几款嘅酱， 十八件， 冇错啦。 佢冇嗰啲草啊， 冇错啦。 即系我呢啲咁中意嗱，我就挞翻酱啦，就因为呢一个礼拜我非常之 落力地 去搞集图册， 系啦， 识咗好多网友添，系啊，真系识咗。用琴日仲约咗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喺老麦嗰度交换碟子，跟住侧边好多姐姐望住我哋。 所以咧，即系一啲咧叫做唔睇波，唔系即系常规球迷嘅嗰班人咧，就觉得，哎，我觉得好冇气氛啊！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就因为有几场即系令到大家好雀跃嘅赛事咧，我就觉得对我嚟讲系 OK 嘅。 阿根廷沙特啊，嗰啲 沙特真系睇得几好，好到 啊！我啱啱上网睇，其实红色嗰、那个汽水系有做一啲活动 嘅， 但我估因为而家太多嘅飲品咧，喺便利店嗰度都做一啲推廣活動嘅，即係三不五時就某某啤酒就話哦，你加$20咧就有個玻璃杯，或者加唔知加買夠$40咧就送個尿袋。咁我即係而家送嘅嘢係千奇百趣嘅，我嗰次直情係送一個露營嘅保温袋啊，即係可能你出面買都$100+一個。咁所以咧，其實我都係咁啱早兩日碌電話嘅時候先知，咦某個啤酒就係出呢個嘅世界盃杯啊！咁我就即刻落咗去買咗兩個啦。 咁我想問咧，電視廣告有冇話俾你聽送呢啲嘢啊？ 而家好多時咧，佢哋唔會喺電視嗰度落廣告。 嗱，呢個就係一個重點啦。 而家通常咧，例如可能你個社交平台嘅嗰啲短嗰啲 story 嗰度出啦，係啦，同埋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嗰啲咩關注組啊，咁我哋會喺嗰度落廣告嘅，即係例如小弟好多時發現某個啤酒。今個星期或者呢個月咧就會出一個叫做期間限定嘅保温杯，就同咩 crossover 咁嘅話咧，通常佢喺個啤酒關注組嗰度就會落個廣告，就話俾大家知有。咁我哋就通常喺嗰度 好精準嘅嘛，佢哋要 係啊。所以咧，當我唔係嗰個關注組嘅時候咧，我就完全接收唔到啦。因為如果你係一個電視台，佢播啲廣告出嚟咧，咁你就會經常 keep 住咧。就算你唔對嗰樣嘢冇 feel 嘅，你都會有，即係等於。你嘅嗰四隻醬我都知道一樣咯， 係反而未關睇咗，即係知道咗啲唔關事嘅廣告，例如超，我見到阿沈欣怡喺度揈個， 冇錯啦，即係你 同埋睇波阿爺飲嗰個清熱啦， 因為咧，即係由於咧，我住北區嘅關係咧，其實咧，即係有一啲台都收到噶嘛，即係一啲內地嘅台咧，咁有時會睇下咧，你會有好多即係見到阿輝哥啦嚇，咁樣有好多咧，你完全喺香港唔知道有冇嘅一啲飲品咧，就因為佢哋不停咁賣廣告咧，賣到知道了。 就中國第一、世界第二嗰啲啊嘛，係嘛？ 唔係， 中國的。 唔係，呢個唔係啊，呢個都已經識咗，有啲唔識，我陣間話俾你聽個名叫咩啦。 好啊，咁啊好啊，一陣晏啲翻嚟再講啦。 咁啊，八点半钟嘅新闻过后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啦，就有阿 Becky 李碧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获准就涉及的案件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律政司反对，并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三个法官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申请。判词指出，律政司一方提出的新论点未在下级法院讨论过，担心会对另一方造成不公。另外，裁决指出，律政司一方提出部分论点亦需详加解释和证据支持，例如黎智英案被指涉及国家机密，但陈词中就未有加以解释。终审庭又认为，上诉庭早前就本案拒绝批出上诉许可，只针对个别案件，并不会构成先例。身兼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厘清根据立法原意以及目的，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安案件的工作。李家超说，香港国安法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制定的全国性法律，针对修例风波出现严重危害国安的实际情况，包括黑暴、港独肆虐、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背景下制定。他说，香港国安法相对特区本地法例有凌驾性，包括第62条的规定，而国安风险复杂多变，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的潜伏行为更有机会在海外发生，所有人都应该有所警觉。南韩总统尹锡悦公布未来太空经济路线图，指明今后20多年建设航太强国的政策愿景，又提出2032年登月并开采月球资源，以及2045年登陆火星的目标。尹锡悦强调，拥有太空愿景的国家将主导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并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课题。建设航太强国并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下一代能够把握的实实在在机会和希望。尹锡悦又说，将在科学技术资讯通讯部之下设立宇宙航空厅，并由总统出任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科技部将组建团队着手筹建宇宙航空厅。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黑麦隆与塞尔维亚赛和3-3。黑麦隆29分钟打开纪录，塞尔维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连入两球，反先2-1完上半场。塞尔维亚换边之后扩大优势，53分钟，米特罗域在禁区里面接应队友回传，轻易射成3-1。黑麦隆之后在3分钟之内连入两球攀平，其中卓普姆廷帮黑麦隆追成3-3平手，上方之后再未能入球，最终各得一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 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些事要学懂坚持，有些事就要学懂放弃。 分开大概比一起注定。 取材自朋友的经历写成的一首作品，不只讲爱情，亦是讲任何事，当你感到迷茫失去方向，有时要学习 let go 放下，吸一口气然后离开。作曲 J 风 Tima， 填词 Oscar J 风，编曲监制都有 Tima。 上榜三星期，连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 Take a breath。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好，同大家讲一单报告先。较早之前平洲发射站嘅就发生咗故障啦，受影响嘅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咧，而家就已经恢复正常噶啦，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呢个时候咧，我嚟听下李碧琪嘅访问啦。 佢身份多多，又系司仪，又系主持，又系演员，但系其实佢最中意唱歌。手下留情，请嚟。Becky 李碧琪， 内心却渐减，世界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风光转眼尽破烂。泪涌着那刻，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再细听我呼吸，不知道这感觉怎样消。 梁启勤， 系 今日个嘉宾劲啊！佢送咗一样我平时好惊会睇嘅嘢，而家年纪开始 啱啱，真系讲得啱。我哋呢把年纪咧， 看见镜中的你好吗？ 系咁啊，但系咁我又觉得咧，其实咧好有意思嘅，因为咧你就系要借助佢嚟望清楚你自己究竟系个咩人。 嗰啲火车轨啊， 系啊，要反省。诶、余美文， 冇错，接唔到个头壳顶嘅。诶，好，喂，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先，欢迎。李碧琪，碧琪你好，碧琪你好啊！我第一次见，唔系即系喺手下流程见面喎。 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哋原来头先喺咪后发现咧，原来中间系有一啲共同嘅朋友噶。 系 咁，我系吓吓噶吓，因为咧以前细个成日谂下，如果我有啲同学嘅啲咩朋友咧系做明星嘅就好啦。咁咧， 我到而家都系咁谂噶。 系啊，咁细个会谂啊，原来大家过咗咁多年之后咧，就某啲同学嘅朋友，原来大家又可能会识啊，咁样样。 真系太好啦，世界真细小。 系啊，咁啊。嗱，我哋首先講咗你首歌先啦。點解會有塊鏡呢？因為阿碧琪嘅新歌就叫做 《鏡中的你好嗎》。 係啦，咁啊，點解會有個咁嘅即係 idea 咧？嚇， 個 idea 就正正你哋頭先已經示範曬出嚟啦。每一個人咧望鏡嘅第一件事咧，你就會講：哎呀，我有紋啊！哎呀，我又有車軌啊！係咪？我哋每一個人望鏡咧，第一樣嘢都硬係睇到自己啲缺點先，然後仲要對自己好尖酸， 係 因為咧硬係對自己係 hush 過對人好多噶嘛。明明咧你自己有粒暗瘡咧，覺得哇鬼咁死大係咪？但係人哋望佢係邊啊冇嘅咁噶嘛，所以其實咧，每逢我哋去睇鏡嘅時候，我哋都應該要問候下自己，究竟裏邊嗰個你好唔好啊？亦、都請你要 be kind to yourself。咁所以咧，其實喺美國大學咧就有一個研究咧，就係講緊話project， 而家喺好多 social media 都好多批评啊、攻击啊，或者好多比较啊嘛。咁所以咧就系讲紧，如果我哋能够将我哋嘅 body image 系健康地去建立，攞翻自我价值嘅话咧，咁我哋整个人身心灵啦，同埋我哋嘅发展咧都会好好多。尤其是而家 有好多厌食症啊、暴食症啊、抑郁症啊、扣喉啊，其实我哋即系不自觉跌咗入去呢个深渊入边，系会好唔满意啊，同埋好多批评自己咯。咁所以呢一只歌就系好希望你同我过来人都有同样嘅感受，发现其实我都唔系咁怪啫，我自己每日发生呢啲挣扎都唔系咁异于常人啫，可以同人倾下。就成为第一个即系感知同埋接纳自己嘅起点啦。 我今晚应该听朝开始啦吓，我会尝试即系用另一种视线 望低啲，就望唔到火车轨。 因为嗰块镜咧，其实今晚系望得唔低啊。我朝头早一见到下面嗰坛嘢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心情啊，嗰种失落咧，好严重啊。Vicky 而家见唔到，系啦， 因为 即系嗰啲即系吓呢块镜设计好，因为屋企嗰啲即系连身镜或者嗰啲洗手间嗰啲镜咧。你点都睇到个肚噶嘛，咁睇到个肚又即系唔系咁开胃啦，系啊，即系睇样都好少。 你真系讲得好啱啊！其实咧呢一个 mirror exercise 即系镜嘅练习，讲紧我哋可以都唔使着衫，望住自己嘅全身，去睇下自己究竟即系身体上边咧系点样睇自己，自我形象啦。讲紧嘅可能系有一啲。example 啦，就譬如有个女士见到我个肚，头先你话肚嘛，有条疤痕，我觉得真系好丑样啦咁样。但其实我哋可以学习去，因为佢有三个好可爱嘅小朋友，所以佢有呢条疤痕，所以其实呢条疤痕带俾佢好美丽嘅生命，所以呢条疤痕嘅存在系美丽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一次去做呢个镜子嘅练习嘅时候咧，就系、是、用10秒嘅时间睇下究竟有啲咩值得欣赏自己嘅地方，然后咧要讲出声。讲三样，你觉得 你仲有头发？ 系啦，冇错，一定要讲出声啊！因为咧，我哋嘅声音，我哋嘅语言系带有力。 我惊吓亲我老婆，咦，系咪有啲事咧？ 你好认真、好凝重咁讲，仲有头发。 I'm good. OK， 我想话咧，呢啲咧系你。即係你自己譬如呢首歌啊，其實係你嘅概念啊，即係頭先你講嘅嘢係一啲你本來都有涉獵開嘅嘢啊，定係最近先學翻嚟啊，定係點嘅咧？ 其实我最初点解会有呢首歌啦，就是因为上年啦《记忆的碎片》嗰首歌咧，就是镜像三部曲嘅第一部曲啊。咁就系讲关于我哋尘封咗嘅记忆，勇敢去解封嘅。咁今次咧就系镜中的你好吗？就系讲紧感知同埋接纳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咧，镜呢样嘢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尤其是咧我自己啦，你头先问我，我可能俾好多人嘅。眼中咧唔知道我系乜嘢啊？究竟李碧琪系演员、主持、model、老师、评判、 歌手， 歌手系咪？而家咧就好好听噶，我哋有个新名称叫做 slasher， 系啊， 系咪即刻安乐 晒？ 系啊，系啊，我系打斜嘅咁，我俾大家听， 安乐晒啊！咁但系原来我哋喺寻找嘅自我嘅 identity 嘅过程入面咧，其实可以好 lost 咯。而呢一个 lost 咧，就系每一日都会喺度问紧自己：如果我呢样嘢做得冇咁成功，系咪应该放弃啦？系咪我唔需要再去揾一？个identity 俾自己又或者俾人咧，同埋你唔能够讲得出我系演员定主持，系咪就代表我系冇歌手嘅价值咧？呢件事咧系喺我自己入边不断不断咁样存在嘅挣扎，就系因为呢个挣扎大到你会有一刻钟算啦，唔做啦。咁辛苦做乜啫？系咪就系咁要揾人认同做乜啫？你会觉得自己都好想放弃。但系有一刻钟你就系去谂下，哦，其实喺个咁长嘅人生路入面有好多人支持你，甚至有人可能就係见到你好嘴上拍一拍你膊头，喂，辛苦啦，继续。咁样已经係俾到我哋好多动力。而咁多人俾到我哋咁多鼓励嘅时候，如果我哋都好似漠视咗，淨係睇到自己嘅缺点嘅话，咁其实係好嘥㗎。我哋嘅人生唔应该係咁单向㗎。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這个镜中的你好吗呢一件事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过它将会不断出现到你离开世界为止。只是你每一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多，明天的明天再算，那你就可以继续健康地活下去咯。所以我就在这个镜像三部曲就会有第三部曲，就是讲关于释放和医治。 清早的空房亦无话，妆化过总对镜问你好吗，但 我好吗？演好饰演的职责吗？只觉我被旁人视作偏差，如笨亦可怕，没几多优点能将戏剧实现，装得很快乐的总有些阴暗面，靠着笑脸遮掩，内心却渐减，世界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风光转眼尽破烂，泪涌着那刻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再细听我呼吸，不知道这感觉怎样消化，得失可清楚数算吗？将世界分两半，画上真假便更真吗？我当然喜欢的戏码，假设我被旁人视作偏差，难道就可怕？自尊的筛选，厘清只觉越乱，心底争战日久日不足，总揭短，对自我太精算，内心靠战间，世界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差，风光转眼尽破烂，泪涌着那刻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再细听我呼吸，将知觉将感觉一直消化， 所以翻翻嚟，你頭先問我究竟係幾時開始想即係更加了解，就係因為我有呢個掙扎，掙扎到有一秒鐘覺得唔好做啦咁樣。咁嗰個時候咧，就其實係我開始真係要反思，究竟做落去係因為咩咧？究竟個動力係我自我滿足，等自己繼續有嘢撈，而去挖啲東西嚟做，還是我係能夠揾到一個意義繼續行落去？咁喺個途中，我就覺得好感恩咯，因為我揾到個意義就係，如果我呢一首歌曲，如果呢一個諗法同你有一刻中有共鳴，而你有一秒鐘係會得到安慰，其實呢件事已經係一生嘅影響。咁其實唔係講緊個點擊率啦，唔係講緊個錢啦，唔係講緊紅唔紅啦，而係如果嗰個生命可以影響到另外一個生命，呢、這個就係最有永恆價值嘅嘢咯。 咁大家啦，要論下呢一首歌。 係我琴晚我都有問自己，雖然我唔係望住塊鏡，你喺我心目中究竟係一個咩印象？真係咁啱得咁巧，我會覺得。是一个主持，即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是一个在主持方面是我觉得你很有自己的 style, 还有很稳阵的一位主持。然后因为突然间我们不小心有一些机会见到咦原来你唱歌还是唱得那么好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一个我很震撼了、啊原来咁劲嘅咁样啦，咁所以我收到你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好用心咁去听，系我觉得点解一个人可以未经历过新人阶段嘅咧？因为讲真，你嘅真系你嘅歌曲，我哋认识啊，课大众认识咧，其实我哋唔系认识咗好耐嘅啫噃，即系喺我哋心目中，可能你都系一位以一个新人嘅嗰一格里面喺度挣扎紧啦，或者系发展紧啦。 咁但系点解可以唱得咁好嘅咧？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超越咗一啲想象嘅。 哦，咁啊啱啊！即系上嚟首下流程咧，我哋就你少不免都要接受下我哋啲体检嘅，即系意思就系即系起底嘅简单一句，即系翻转头又因为咧，翻查翻阿碧琪嘅资料咧，其实咧大家就可以大家摸到少少端倪就啊，点解今日佢唱歌咁好听咧？其实。由成長開始已經揾到啲脈絡㗎啦，咁我哋咧嗱，即係把握機會，要把握時間啦，講下碧琪先。碧琪係邊一區街坊嚟嘅？ 細個係香港大學附近嘅街坊， 即係西邊啦嚇，即係嗰路一帶嘅。咁啊，細個嘅生活係點樣嘅咧？你 係可以行去學琴啦，行去翻學啦，咁樣。 我即係都係嗰帶翻學嘅。 你係咪都乖㗎？ 我都自己系咁觉得嘅。 你有几多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哥哥啦，咁啊，所以喺个佢就系又系读书好叻噶，即系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哇，我永远都唔会读得好叻过佢咁样咯。 系，咁但系事实上佢大个咗之后，系咪都系好叻噶？ 系佢医生嚟嘅， 哦，医生 系做研究嘅医生， 系研究嘅，系好啊。咁你咧嗱，即系有一个咁劲阿哥啦，我估你都系细个系咪嗰啲即系温文啊，学下弹琴啊，系咪嗰啲女仔嚟噶？ 学弹琴就一定要啦，因为即系学校有一个乐器咁样啦。咁我细个就好想要唱歌啦，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即系储嗰啲零用钱咧，就买咗一只碟啦，就嗰啲卡通片嘅 soundtrack。吓，咁咧就喺屋企咧就上播啦，系咪？播到咧 边个卡通片啊？ Beauty and the Beast 哦， 咁啊播到成只碟咧，就好似吸咗落我个脑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播到一个点咧，阿哥就顶我唔顺啦，就想熄咗部机啦，因为即系实在太好似啲人而家播 Frozen 咁样啦。 系， 但系我成只碟啊嘛，咁然之后咪熄咯。你咪識咯，我咪擘大口唱咯，跟住然之後我唱嘅時候一模一樣，連啲 action 一樣，拍子一樣，乜都一樣。然之後佢直身攣住阿妹條頸，唔該你停止啊，把聲音仲係好煩啊，咁樣咯。 哦，咁但係有冇諗過，即係譬如話你呢一份啊咁喜歡唱歌嘅根底啊，即係呢個根源喺邊度嚟嘅咧？ 我有少少懷疑係咪隔代遺傳嘅，因為我婆婆咧係一個粵劇嘅戲棚附近長大嘅，咁、 哦、 所以佢間唔中都會哼啲粵劇嘅歌出嚟咁樣。咁佢又啱音啦，又夠高音啦，然之後咧都幾夠氣嘅喎。咁、 哦、 所以我諗唔知係咪隔代遺傳咧。 哦，咁即係你細細個就可能會聽到呢啲即係戲曲啊，即係婆婆口中嘅戲曲嘅嘢嘅。 我金獨抱琵琶， 以前嗰出菜嗰啲。 好 劲， 真 系 好明， 系 明得虚传 嗰啲 friend， 所以你就有少少呢啲嘅分途啦。但似乎你系走西洋派多啲嘅，即系弹琴啊、Beauty and Beast 啊呢啲系， 所以就 crossover 咗出嚟就系咁解。 系， 所以好中意同音乐有关嘅即系故事有关嘅音乐咯。因为即系逢亲咧呢一样音乐就会令到好有画面噶嘛。咁、我咪就系嗰啲咯，会笠住条筋啊，揸住一条会揈嘅丝带啊。喺屋企一路听一路揈嗰啲细路咯， 系，咁而屋企人又冇嘢，即除咗你阿哥吓，有阵时会识你部机之外，但譬如爸爸妈妈咁，佢有冇哎呀哎呀阿女音乐又 OK， 唱歌又 OK， 第时啊就栽培下佢，有冇呢啲咁样嘅氛围啊？当时 有完全相反嘅氛围， 佢哋唔建议你咁， 超级唔建议，因为我哋嗰时候如果要参加 choir 咧，你就要特登翻多一日学，我估应该礼拜六啊，仲要翻学先可以参加 choir 啦。咁但系嗰时屋企即系环境又比较普通啦，咁所以就冇人带我翻啦。咁、我又细得滞，又唔可以自己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老师打咗好多次电话嚟问啊，碧琪可唔可以参加我哋个 choir？ 即系个合唱团学校里 面，系啦，合唱团咁啊，都应该由小三开始，个老师就一路打嚟，打到小五，咁终于我就可以参到一个，我谂一个学期，咁但系后屘又系因为即系唔能够再有人带我啦，咁所以又再冇咁样咯。 哦，咁啊， 开心嘅，你喺 choir 里面， 哇，简直都反应啦，即系人哋未背歌，我已经背晒啦，人哋未开口，我已经开口啦， 系啊， 嗰啲咁样噶。 系，咁啊，呢一份即系音乐嘅成就一路，譬如上到中学，咁又点样咧？有冇再收埋咧？ 中学应该系可以再 open 啲噶咯，因为你大个咗，你可以 handle 到自己噶啦嘛。 系啊，中学嘅时候，咁我即系即刻参加合唱团啦，但系仲有就系香港有一个校际音乐节比赛，咁就可以。参加独唱组嘅，咁但系当时亦都冇钱请老师啦，咁所以咧我就系自己学晒啲歌之后咧就小息咧十分钟，即刻冲落去揾个老师逼佢听，然之后逼佢即刻 comment， 然之后我就即刻冲翻上去上堂，咁样嚟到比赛咯。 哦，即系有参加到比赛嘅， 有啊，年年都有噶。 哦，咁嗰一年嘅参赛歌系咩啊？ 每年都系。 古典音乐，即系艺术歌曲， 即系嗰啲。 但系咪先？但系你系从来冇学过唱歌嘅， 就系喺 choir 度练咯。 吓 咁得意，但系仲要唱 即系嗰啲巴伐洛提定系女高音啊？系咪嗰啲啊？即系 初中嗰时候就冇咁深嘅，但系就开始高中嘅时候就向住呢个方向啦。 哇！但嗰啲系唔知意大利文定系法兰西嗰啲， 都系学校 choir 嘅老师教你哋唱啊。 系啊，其实佢唔系特登想教我噶，因为呢个应该额外俾钱噶嘛，系咪？但系佢又见住呢个妹妹系咪咁有兴趣，但系屋企又冇负担唔到，咁我又系咁捉住佢，咁佢见我都好俾心机，同埋好有进步，咁佢咪肯继续教我咯。 咁系咪真系牵涉到一啲声乐嘅嘢噶？ 系啊，绝对系啊。所以去到差唔多中六嘅时候，我就系狂帮人补习，然之后咧， 你帮人补习， 我帮人补习，等我可以赚钱去。跟一个声乐老师咯，咁嗰时候就应该差唔多要补一个月习先可以上到两堂咁样咯。 咁即系几多钱啊？上一堂 嗰时候都五六百蚊噶，系啊，都贵噶，系咪？同埋中学生啫、 但你又即系好想做到呢件事啦，所以你就帮人补习啦。你帮人补咩噶？ 咩都补咯，英文咯， 佢都几似一个补习嚟。 咩都补咯，系啊，但系嗰时啲补习老师咧要教埋即系 discipline 噶，好烦噶，所以 系啊，要 啲纪律嘅， 系啊，我有试过 写斜啊嘛。 啲补习学生会无端端将啲 BB 弹塞落个鼻哥度啊，然之后咧又生唔翻出嚟啊，跟住就嚟突窒息咁样啊，跟住我又唔知点样急救噶嘛，系咪？跟住我就要即刻出去揾人即系救援咁。 咁你系去嗰个同学仔嘅屋企教佢，定系成班同？同学喺你面前咁嗰啲噶， 温浩文，我上门咯，系啊， 佢真系好似补习老师， 但系咧唔中意嗰啲僆仔 咁阴声细气， 啲僆仔硬系中意塞啲嘢落个鼻哥窿，激死我啊！我细个都有咁做， 系我唔系好兴噶，我塞啲嘢落人哋个鼻窿度， 点解佢就识咁，我咪死系咪？好惊啊！ 即系然后，即系你系咪即系读书都 OK 嘅？ 教得英文嘅冇理由唔 OK 啊？系咪噶？ 咁都 OK 嘅 ，OK 嘅。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ile. Celine Dion 加埋 People Bryson 嘅《美女与野兽》啊，《Beauty and the Beast》咁啊，而家先系序幕嚟嘅啫。即系头先听阿 Becky 讲咧，就好中意，好中意啦。咁啊，即系好细个就已经表露到呢啲对于唱歌嘅热爱同埋才华噶。 系 有但系嘅， 系 嗰个但系就霹雳咯。咁啊，究竟个但系会弹成点样咧？咁啊， 弹咗去边咧？咁 弹咗去边啦？咁啊，九点后继续啊！ 道冷风会喺听晚至到星期三早上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最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三木，三木，三木，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o again. 最近呢 Twitter 的 CEO, 最新任的 CEO 叫做 Elon Musk, 他就是说呢是要所谓 reinstate, 去重新将这个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搬返上 Twitter, 因为他之前被人 ban 了。跟住记者问 Donald Trump, 他究竟会不会返上 Twitter 呢，他就说啦 ,Elon Musk 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就用一句字就是He's a character. He's a character. C-H-A-R-A-C-T-E-R.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 He's a character. 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 unconventional 的，不是很常见的，即是不是很做事是很有常理的，有少少 unusual 的。但是通常这句子是有少少褒义的。Okay? 啊，很特别，很有趣，很有自己见地的人。He's a character.另外一个常见的句式相关就是 He's quite a character. He's quite a character. Q-U-I-T-E. 他是即是几有性格的一个人。所以 He's quite a character. He's a character 的意思就是有性格。Okay? 我们怎么说很有性格一个人就通常是这样说。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Seo叔叔。 内心却渐减，世界开始对立，明明人在镜里，却似一切相反。曾欣赏过的一秒间，竟变。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Becky 李碧琪。 那刻快闭起双眼吧，怀疑留在镜里，斜斜听我呼吸，不知道这感觉怎样消化。 总之咧，就由中一开始至到中六啦，都系一番嘅心智咧，都系摆晒落去唱歌度嘅，即系当然诶读书都系 OK 啦。 我好想你而家教下我哋英文得唔得？ 你听多啲嗰啲 soundtrack 又得噶啦，成个倒落去咁啊，成个吞晒咯。 我都成日听嘅，都系 系啊，硬系都系唔得啊，要请教老师。 我哋啲英文好叻噶，你得闲听下我哋节目就知。 系啊， 咁好啦，你有冇谂过喺 音樂方面發展嘅咧？即係你又要學，你又學啦。嗱，我哋補習嗰啲錢係攞嚟買 CD 聽嘅，你又攞去補，我 嚟係唱歌。 好啦，咁你一定係有個打算噶嘛，係咪 有啊，所以我17岁嘅時候就參加新秀咯。 哦， 靜雞雞。 是你那屆新秀是同邊啲人？ 就是歐善怡咯。 系 咁，跟住因為 Billy 巴啦， 胡 啦， 鄧建宏係咪啊？何韻詩係咪？ 係啦，何韻詩啦。咁其實就何韻詩都曾經有喺 Lisa 姐嘅訪問節目有講嘅，因為嗰時候我哋最後唔知八強定十強啦，咁就要去 TVB 嗰度做錄影啦，就係做個 rehearsal。咁完咗之後咧，咁個唱片公司就話：哦 ，Vicky 你未夠18岁，咁咧你就要簽翻一份係屋企人簽嘅授權書，咁你先可以上電視啊咁樣。哦嚇，你而家先讲嘅咁样， 即系你冇话俾屋企人听嘅， 冇啊！ 但你已经入到去八强噶啦， 系 佢哋又唔知嘅， 系啊！ 你话嗰阵有你有冇上过电视噶？咁即系 未咯，就系临上之前几日咯， 即系一路选，你又过五关斩六将，斩到入八强，但系呢个时候就落闸啦，就话你一定要即系出镜之前就要有授权书，阿妈咩监护人嗰啲。 原来比赛都要噶， 因为你要出镜嘛，咪要签名咯。 哎呀， 系啊，咁我咪硬住头皮翻去问攞咯，咁咪攞唔到咯。 即系佢哋净系完全唔俾嘅，但系你学唱歌佢哋又俾嘅，定系佢哋唔知啊？ 我都唔覺得佢哋好知嘅， 發現所有嘢都係地下。 你好勁喎！你 咁我咪人攞錢啊嘛， 係喎。 但係好勁啊！你咩？你參賽歌係咩啊？ 你唱咩歌啊？ 领悟 哇， 新鸟器啊， 咦， 喂，啱数啱数， 波波通定系领悟啊， 啱数，因为其实真系啱佢噶，系要一啲高难度嗰啲嘢先可以同声乐啊，又或者嗰啲艺术歌曲，即系你唔可以唱艺术歌曲噶嘛， 系啊， 参加呢啲比赛，你要有技巧之余又要 pop 嘢，咁我觉得新鸟器就啱晒。 哇，劲呢首，我想问一下，即系当日对你嚟讲，可能系人生其中一个最大嘅打击，嗱，即系攞唔到。嗰日嘅情況係點嘅咧？ 攞唔到獎就唔緊要，即係攞唔到個 授權書、 授權書嘅簽名， 我咪係咁喺度喊咯。 真 係唉咯，即係死唉懶啊！ 但係佢哋嘅擔憂係啲乜嘢咧？ 第一就因為會考嘛，咁你要升中六啊嘛。如果你咁拋頭露面，人哋唔接受翻你翻去嗰間中學點算咧？係咪？ 哦，即係驚學校唔中意。 係啊。 咁但係有冇問過學校中唔中意㗎？ 自己幻想嘅嘢通常唔使要證實㗎。 哦，咩嘢啊？喊晒都唔得， 唔得。 你喊咗几耐啊？ 好耐啊，因为唱片公司嗰个人其实系咁喺度打俾佢，就话你可唔可以再考虑啊，再考虑啊，即系讲咗好多次。 咁即系佢哋其实都好想你可以参加。 哎呀， 系啊，直情讲到，佢出就得噶啦，我哋会跟住一定会签佢噶啦，咁样。 哎呀， 系啊。 咁你自己喺唱歌呢件事上面，你有冇幻想过你系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咩嘅成绩？即系例如啊，哎呀，我好想出一只碟啊，咁即系你知以前出碟是一件超级高难度的事嚟噶嘛，即系好梦幻噶嘛呢单嘢。 要华星系咪？ 系啦，咁你自己咧，即系你有冇谂过啊？我真系好想做一个歌星啊！虽然系唱 pop 咧，但我都好中意咁。你会唔会系呢个方向噶？ 我细个写我的志愿咧，系话如果咧你嗰份工就系你最中意做嗰一样嘢咧，你嘅人生就最幸福啦。 系， 所以我嘅志愿就系做歌手。 哦，你都好一即系好一贯啊！嗰件事 系可以 last 好耐 last。 系啊， 系啊， 哇！咁啊，真系冇啦，冇得参加， 冇啦， 就睇住嗰届新秀，你自己喺电视睇咯。 咁所以啊，头先讲开阿何韵诗就系因为我。退咗嘛，咁所以補多一個上去，咁就補咗佢咯。 哦，係咩？ 哦，原來係補佢啊！哦， 係啊，咁佢就贏咗 啦。哇，人生真係鼓勵唔到喎！即 係 當日嗱，好多如果啦，譬如你嘅有參加嘅話，咁一定你嗰個名次一定係好唔同啦。 我相信係因為如果當唱片公司都咁主動地去同你媽咪溝通嘅時候，即係佢哋對於你嗰個重視程度應該相當高嘅。 哦，好，咁當然我哋會知道，通常一間唱片公司唔係淨係簽冠軍亞軍季。即係佢可能會簽好多人嘅，咁因為即係可能每一個人嗰個 development 都唔同，咁所以佢冇話啊，即係代表你一定會贏或者唔係，但係你頭先講嗰個重視啊嘛， 係 嘛？嗰樣嘢其實對我嚟講已經好開心噶啦。 是我的全部，只愿你。 中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呢、這個打擊好大喎！如果俾我真係記一世，所以頭先佢我見到 會離家出走咯。 你又好嘢喎，你又冇反面啊，即係又冇。 但你都係偏乖嗰啲嚟噶嘛， 係都話心諗係就係噶啦，我話自己係啊係噶啦。不過都係試過做啲暴風少女嘅，的確。 你喎、 啊，你點做啊？ 咁嗱，你聽到個故事嚟到呢度，好多嘢我做咗，屋企都唔知噶啦。 係係。 咁所以我夜晚靜靜雞離開間屋，屋企都係唔會知噶喎。 咦睇唔出喎。 当时就住二楼，所以呢我就喺个窗度擒水渠落去。咁然之后呢就係、是、即係个窗有啲窗花会 lock 㗎嘛。咁我扮继续 lock 住，但其实呢我就已经係 unlock 咗佢。咁但因为入返嚟嗰时就唔可以爬上㗎嘛。咁我就学习咗点样可以喺大门入咗嚟之后呢，首先反锁咗自己间房个 lock， 然之后再用一条线同埋一张卡片可以自己开返，因为冇锁匙㗎嘛。咁我就可以不知不觉咁样出入啦。噔噔噔噔！ 你都做埋开锁呢单嘢，都记得嘅。 嗰啲咩密室谋杀案嗰啲咧？ 喂，咪先咪先。咁但系你出去做咩咧？夜妈妈 咪冇乜特别噶，搵啲朋友饮下汽水嘅啫， 即系饮下嘢， 倾下偈啊。你去会展出边 个湾仔海旁， 系啦， 可以坐喺度噶嘛， 系啦系啦， 好近个海噶嘛， 歇下咁样嘅啫嘛。 但系咧，即系嗱。喺乖嘅同時，你又好大膽喎，因為咧你會有好多考慮噶嘛。例如，我真係爬咗水渠成功落咗去，咁但係如果阿媽突然間敲門，阿女一又 冇聲嘅報咗警， 係啦，咁好大件事。 咁所以我反鎖咗道門咯。 咁如果佢再敲， 狂敲門你， 阿碧琪，你認下我啦，碧琪。 係啊，我幫你簽翻個名啦。 咁啊，真係冇發生過喎，上得山多都冇遇苦。 咁但係冇遇過嘅，即 係好犀利。 哇，好嘢喎！喂，有冇諗過如果真係俾佢篤爆咗，會發生咩事㗎？即係你爸爸媽媽惡唔惡㗎？其實。 哦哦，系啊，衣架啊嗰啲都会噶，系啊， 好神奇啊！我觉得 系啊，真系。 咁亦都因为咁嘅，因为我比较年轻嘅时候，其实屋企已经即系爹哋妈咪分开啦。 哦， 咁所以佢哋都无暇去理咁多嘢啦。 系， 咁当然啦，而家睇翻佢哋当时好伤心啦，亦都要专注哦，一个走咗啦，剩翻一个喺度，佢要努力搵钱继续 support， 即系 support 住个 family。 咁所以佢嗰个谂法亦都唔顾得咁多嘢。 大个女啊，大个女嗱，咁啊，过一役之后，咁你又继续去会考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 会考嘅成绩点样？有冇好到？ 会考成绩其实都当然系可以入翻院校啦。咁亦都可以即系。喺中六嘅时候可以继续参加好多比赛啦，咁所以去到中六嘅时候，我就一次过就可以参加得嘅，我都参加晒啦，咁就大约有六个比赛咁样咯。 跟住咧， 我嘅目标咧就系想要攞个 portfolio， 等我可以考美国嘅音乐大学。 系、哦， 咁所以嗰年就好努力咯，咁参加六个比赛里边就赢咗五个咯，咁、 哦、 所以就攞住呢个成绩咧，就希望可以考到美国嘅音乐学院咁咯。 系， 咁、你要参加嗰啲 歌唱比赛咧，你唱嘅歌系咪都系拣啲 pop song 噶？ 唔系啊，就系、是、校长末节嗰啲比赛， 又系嗰啲高难度艺术歌。 诶，你就叻啦！所以头先系中英以法日俄拉丁，就会有咁多个选择系喺嗰六个比赛入边出现啦。咁、 哦、 所以我就亦都要去嗰啲德国文化协会嗰度 学 德文，系啦系啦，等我可以咬字咬得正啲咯。 哇！你好有你好有决心、啊，真系。即系我只不过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参加咗，有板有眼就得噶啦。咁但系你净系钻研去到呢个级数噶。 咁因为我冇钱可以俾好多 application 嘅考大学嘅钱嘛。咁、啊、我只可以考一次 TOEFL， 考一次 SAT， 同埋一个 application 嘅钱。咁所以我只系储晒钱做呢啲嘢，所以 TOEFL 唔可以考衰咯。 哦、 一定要考到好劲， 呢叫做破釜沉舟啦。 系啊，即系你一定要考得到，如果唔系你冇钱再考噶啦嘛。 哎呀， 其实咧睇到你嘅斯文嘅样貌咧，冇谂过原来你里面 斗心啊， 嗰份气啊咁强啊，即系视死如归嗰啲 friend 嚟噶嘛，你系。 真系听到 TOEFL 同 SAT， 我即刻飙冷汗，心底里飙冷汗。嗰本咁嘅字典好似电话簿咁噶嘛。 系咪一次就搞掂啊？ 系考晒，系 听下啦。 结果你就真系去咗美国嘅。 结果我就真系有两间美国大学都批咗，接受咗我嘅 application。咁然之后我又要硬住头皮就系问下屋企人支持我啦。 我即系嗰阵佢哋都唔知道，完全唔知 道，唔知道我 做任何嘢都唔知 道。哇！咁然后我去硬住头皮问嘅时候就系、是、都系唔得嘅。 哎呀， 系啊， 好惨、啊嗯， 但系好难得， 经济上负担唔到。咁我又唔識得去考嗰啲 scholarship 嗰時候，因為我冇人教我，即係咧到我自己搞咧，咁我唔識得點樣先可以攞到，我後尾就知咯，真係太遲啦。咁所以始終都係冇得去咁樣咯。 獨坐在路邊街角，冷風吹醒，默默地伴著我的孤影，只想將結。紧抱，诉出辛酸，就在这刻想起往事，心中一股冲劲涌上，抛开那现实，没有顾虑，仿佛身边拥有一。像那酒洗去悲伤，旧日的知心好友，何日再会？但愿共聚，互诉往事。心中一股冲劲涌闯。 一个一拧转头揿手机，后面就入啦。 我想讲咧，我反而我咧就系突然间卢伟恒大声嗌嘅时候咧，我个眼尾睄到啊，我都叫做望到啊，一哥真系完全睇唔到。 咁啊，暂时咧就韩国对加纳嘅呢场比赛咧就上半场25分钟啊，咁啊暂时加纳咧就以1-0领先嘅，咁啊究竟会唔会有啱啱即系一分钟之前入波啊？咁啊究竟会唔会有 VOR 啊或者手球之嫌啊等等咧？VOR 添，会唔会有 voice over 啊，同埋有 VAR 咧？咁啊，一阵讲啊，而家好似系有啲就睇紧啊，有 大电视啊， 好似似乎系想 call back 噶，有少少啦 VAR 啊， 系今年 VAR 嗰个 情况比往届系再用得更加明显。 视像助理裁判啊， 系啊，即系令到我哋都可以睇到今年嘅世界杯嘅加时嘅嗰、那个。幅度系比以往再大嘅，一般至少咧，以往系啦，以往我哋系保时，我哋以往都系一至二分钟为基本啦，咁啊最多四分钟系啦，除非可能有球员受伤啊，或者有啲冲突，可能先去到五分钟。但系今年世界杯嘅一个加时，我谂基本消费都有 起码平均 分， 平均我觉得八分钟 系 啊，因为有啲成十分钟， 入球系算嘅，算嘅1-0啊， 系啦，咁啊，因为大家可以睇到啱啱韩国对加纳咧呢个嘅VAR 嘅 checking 都差唔多用咗成分几钟啊，所以补翻嘅话都差唔多每段都系咁补。 即系嗱，我又咁讲啦，虽然咧即系个个球迷啲睇法唔同啦，但以前我又真系好憎咧。譬如你而家输紧两粒，咁跟住要追啦，输紧一粒要追啊，咁跟住咧89分钟去换人，咁你呢啲拖时，我又真系觉得系即系令人发指嘅。如果你系对家嘅话吓，即系你系要追嗰队嘅话，咁我又真系睇得唔系好高兴嘅。 但系咧，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嗰啲89分钟换人咧，啲球证其实唔系应该系统一地，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补翻多啲，但有啲又真系补少啲，即系唔系应该统一咗佢。 所以今年佢咪好统一 咯？ 今年佢所有嘢都好统一噶，即系补10分钟啊，补8分钟啊咁样样。 系啊， 但 真 系噶。阿一哥，你身为一位即系非专业嘅业余球迷啦。你对于啊，即系而家屡次啊，即系出现呢个 VAR 啊， 系啊，暂停咗个赛事， 暂停咗赛事，同埋入咗波又吹翻转头，即系话你越位啊，你点睇咧？ 其实我系觉得有啲影响咗比赛嘅节奏嘅，因为好多时嗰个连贯性就系可能你真系行，即系你以前我哋完咗之后即刻追开波啊，或者可能有啲佢哋要点样去调整个战术，都要即刻喺嗰电光火石间去处理。但系而家就好多时可能入咗波之后咧，就全场就停咗喺度嗰2-3分钟，就系等佢入定唔入咁喺度等。咁系令到嗰个赛事嘅可观性系减低咗嘅某程度上，再加上咧，我哋都有啲一啲嘅专业嘅一啲连登巴打都喺度讨论啦。即系因为以往我哋越位可能都比较明显，例如可能你真系揼咗只脚， 哦系啦， 系啦，或者都半个身我先至睇得好清楚。但系因为而家科技进步咗，你真系可能一只手掌。佢都 check 到出嚟嘅时候，咁究竟系咪去到几时哦？突半只手指公，佢都照计 咧。 呢 一样嘢咧，我真系有谂过咧。其实嗱，如果问我咧，因为有一啲我记得系啊，唔记得咗边一场嘅，有一个越位咧，真系嘅，即系真系去到咧睇到好准，好啲啲，真系越咗滴咁多，肉眼系睇唔到嘅。 肉眼睇唔到， 你真系要用机器去判决嘅。咁我有反问过自己，其实系咪应该要去到吹毛求疵到呢个地步咧？ 即佢个程度系等于我哋赛马嘅， 冇错啦，真系 影相咯，影相嗰下 马比啊嘛， 系啊。咁我哋系咪即系嗰个叫做一个我哋讨论嗰个空间就系在于呢个公平同唔公平之间，定系多与少会影响嗰个？ 我又咁睇。首先咧，即系以前咧，越位就系最容易俾人诟病嘅地方嘛，因为你一斜就已经睇唔到啦。咁跟住咪有好多嗰啲，即系一个咧，黑哨，做啊，买咗， 买咗， 嗱你即系你有，但系吹唔到，或者冇吹到，或者走漏眼，咁你就会有好多阴谋论啊，又或者唔公平啊，诸如此类。好啦，而家咧就冇得拗嘅，而家基本上系唔使拗噶嘛。因为佢条线即系佢电，首先交咗俾即系半部电脑去搞啦。咁即系话咩咧？大家公平啦，有一只手指都系真系月啊嘛，咁样咯，咁冇得拗噶咯，唔使拗啦。 唔系因为系啦，嗱，如果佢嗰个 佢都有佢嘅 点， 佢都有佢嘅逻辑。 系啦，但系一样嘢，唔系，但系佢呢个逻辑系咪摆咗喺阿一哥系买咗落去嘅嗰个状态嚟去公平啊嘛？系咪先？ 欢迎大家可以， 即系咪吹毛求疵咗咧？我真系有谂过呢个问题。 欢迎大家讨论嘅，我哋自由风今晚嘅。 同埋仲有就系几时应该睇啊？因为咧有阵时有啲球员要求，但 系 球证又觉得唔需要睇嘅。 咁佢要黑哨都黑到嘅。 冇错啦。 系啦， 系咯， 你始终都系觉得系啊嘛， 系都系冇。 咁你有冇买啫？ 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律政司反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国安法案件，终审法院拒绝律政司申请上诉许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厘清根据立法原意和目的，无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是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安案件的工作。至于是否套用至海外法官，李家超说法官有制度和程序去委任以及指定，有推荐以及被任命的制度，亦要经过品格审查等，两者不能够混为一谈。被问到律政司败诉即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会否让公众感觉输打赢要，李家超强调事件影响深远，希望人大常委会厘清法律问题是符合香港利益、国安法规则和宪法秩序。国务院港澳办对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建议表示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声明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取得明显成效，但近期在部分案件，特别是黎智英案的办理过程中出现一些现象值得高度警惕。香港有关法院批准由英国御用大律师代理案件，与香港国安法关于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应当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安行为和活动的规定相悖，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逻辑。发言人说李家超根据中央指令及时提交报告并提出有关建议，充分体现出作为特区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担当，中央全力支持他履行法定职责，行使法定职权，依法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风险隐患。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新冠疫情最近有升温迹象，强调要继续精准抗疫，加上冬季来临，希望走稳每一步路，不愿意走回头路，收紧措施。卢颂茂又说非常关注内地疫情，但由于内地的疫情防控相当严谨，能够防止个案输出，至今看不到内地旅客来港令个案明显出现。被问到内地防控严谨而出现示威，他说每个地方按情况采取防疫政策，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评论。美国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喷发，地质勘探局将火山警戒级别从建议上调到警告。莫纳罗亚火山是全球最大活火山，当局说过去几个钟头内有关地区发生十多次 2.5 级以上地震，其中一次强度是 4.2 级，目前熔岩集中在山顶位置，未有威胁火山下的社区，但根据以往经验，情况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化。夏威夷火山监测机构将会尽快展开空中侦察，评估爆发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 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将军澳隧道在12月11号凌晨开始豁免收费。 是啊，之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不用再停低俾钱了。 12月10号晚上10点起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交通可能会较平时繁忙。 连接将军澳同东九龙的将军澳蓝田隧道还会在同日朝早开通。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高高世界杯集结本地足球坛人物，带给你最精彩、最多元、最专业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好，星期一的晚上啊，九点半的新闻过后啦，咁啊，唉，咁啊，加纳啊2-0啦，咁啊，我哋 好唏嘘啊， 有啲 kimchi 啊，摆翻今晚市食啦，好啦。 你咁样讲咧，啲人以为你即系呕咗落去嘅喎。 哦，冇， 你相当有嫌疑啊。 嗱，我哋睇波咧 就不斗 赌波啊，睇嚟啊笑呵呵， 随时啊知道事过啊。好，咁啊，我哋唔好讲波啦，咁啊，讲翻咧，因为头先咧。即系听到啊，即系当日啦，我同阿梁丽勤去访问阿碧琪嗰阵咧，我哋啊有一种好戚戚然嘅感觉， 嗯， 即系嗰啲就系、是，唉，自己身怀绝技，唔好话身怀绝技，即系好中意嗰样嘢， 嗯， 但系咧，你谂下参加新秀，都差唔多半只脚踩咗去决赛， 八强啊，系啊， 都唔俾你参加， 系 唔肯签授权书， 系 咁啊呢啲嘅即系屋企嘅境况啊，当时我哋听嗰阵都，唉。即系咁样啦，好啦，咁啊，即系家家就有本难念的经啦，系啊，一哥，你身为一位咁即系浪子嘅少年，请问啊，你有冇嘢系细个系俾阿爸阿妈即系阻止啊？ 冇，阿嫲就有 阻止啊， 系佢浪子，但系佢浪子嘅死敌系阿嫲， 阻唔阻到噶？ 我谂如果类似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Becky 咁样嘅情况系有尝试嗱，我即系一啲可能一啲叫做学习阶段上嘅阻止系有咯，即系啲细眉细眼位咧，其实老豆有啲佢嘅坚持喺度嘅， 嗯， 即系例如屋企一定唔可以出现游戏机嘅， 哦， 系啦，我屋企由细到大系冇嗰啲咩 P 字头啊 ，X 字头嗰啲嘢系全部都冇嘅，咁跟住之后咧，咁然后就呢个系佢嘅底线，因为佢觉得哦会挂住打机咁样，咁， 嗯， 但系你话哦我想参加啲咩嘅兴趣班啊，想学啲咩啊，即系就算我老豆知道哦个仔其实对音乐嗰方面系完全零天分嘅话咧，佢都有俾我去试下， 你而家都充分展现到你系零天分啦， 唔系佢唱歌方面零。天分啫，但我哋未听过佢吹小号啊嘛，系咪先？ 喺呢个嘅小号喇叭嗰度咧，佢都有俾我学咗三个月嘅咁样。咁但系你话真系有阻止咧，我谂有两次阿妈系有阻止我做某啲事情， 嗯， 但系我阿妈嘅惯常伎俩系咩咧？佢唔会亲自出手嘅。 系，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是。太早拍拖啦， 系 咁啊！话说嗰阵时应该中二嘅时候就开始即系有即系 春心动嘅时候啦， 有初恋啦，咁啊又拍拖。咁嗰年咧翻到去内地探婆婆嘅时候，咁我好记得哦，我大概 stay 个零礼拜咁样，咁然后就好心急要即刻翻去香港见女朋友仔咁样啦。 有 email 未噶嗰阵？ 嗰阵有 email， 但系咧 就喺内地用唔到。 内地嘅 email 同埋香港 email 系 有啲 唔 通 嘅，冇错。 咁跟住之后嗰阵时都唔知有呢啲哦，有啲唔通嘅咁样，咁啊 anyway， 咁啊系我记得系成日咧就要匿入房入边。咁然後就記住哦，香港嗰個區碼係852，咁然後要打內地嘅，唔知點樣就打個長途電話翻去傾，可能十分鐘咁樣啦。咁啊炸炸低，咁其實應該都估到我有拍拖噶啦。咁啊喺準備翻嚟香港嘅嗰一個朝頭早咧，咁啊忽然咧就係平時哦咁啊喺屋企 stay 咁樣啦，咁忽然咧舅母就敲門問我。点啊？呢排做紧咩啊？咁， 嗯， 平时舅母咧都唔会特别话要揾我倾偈啊，咁样。咁然后就无啦啦，即系话，诶，不如，哦，听讲你而家有拍拖咁， 哦， 样。咁 suppose 上成冇人知嘅。 咁然後舅母咧就同我講一啲拍拖嘅一啲佢嘅心得啦， 例如千祈唔好搞大一啲嘢，唔好搞大件事啊！ 平安夜就小心啲， 唔好一個都係搞大咗 啦， 真係咁講啊？ 唔係，個舅母咧就同我分析， 你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嘅本身？ OK 嘅，即但系未去到会 好少可会有呢啲 讲，即唔系讲心事嗰种 friend 咯，但系大家一家人咁样，即你知去到讲心事系另外一个层次嚟噶嘛。咁啊，舅母无啦啦咧就洗开晒啲表弟咁样，就系我坐喺度嘅时候就同我倾偈咁样。咁我记得好记得嗰个画面就无啦啦同我讲。咁佢嘅论点可能因为佢哋可能即系始终系即系比较长辈啲啦。佢哋嘅论点系咩咧？嗱，通常第一次拍拖咧。就唔会去到结婚嘅，你预咗要分手， 唔好咁认真， 唔好咁认真。同埋咧，佢话嗱，同埋啊，男人啊，唔好揾一个同自己同年纪嘅女人。 哦，咁样讲啊， 系佢真系好直接同我讲话，唔好揾一个同年纪嘅女人。嗱，谂下，女人好易老嘅。啲男人全部都系中意啲十八廿二嘅，你而家揀一个同你同年嘅， 阿舅母失婚姻系咪唔系几愉快咁样？ 跟住之后佢话嗱，你而家揾个同你同年嘅，当你十零年后。啊！你就会嫌佢老噶啦，咁所以咧唔好咁认真，我哋大家当朋友仔玩下，了解下就算啦，好唔好？咁啊倾咗，我谂大概倾咗半个钟咁样。咁其实我后屘即思考翻成个嘅情况啦，因为舅母一直都系内地噶嘛，佢其实唔会知道我香港有拍拖，佢一定系我阿妈咧就叫阿舅母就同我讲，提佢。 但你阿妈点解揾佢讲咧？即系嗱，譬如游老师又讲得， 唔系游老师唔得，游老师唔得嘅，即系要揾一啲咧， 揾啲咧， 即系好似系大家之间近啲， 系啦，或者距离近啲，我嗰时叫做比较刚烈啲啊，你揾一个咧，好似平时唔会同你有咁大冲突嘅人咧， 同埋你可能你对佢嘅信任度高啲，佢讲嘢 冇咩信唔信任嘅，即系 佢讲嘢你会听得多啲咯，应该 系啦，或者可能有时一啲可能稍微疏远少少，我用疏远呢个字，即系未到最亲嘅屋企人讲，你反而会听得入耳，系啦，咁亦都试过有一次又系我阿妈。又重思故忌系咩咧？就系中七嘅时候要拣呢个嘅联招。 唔好意思先，唔好意思，暂乱你个病。咁嗰单嘢俾阿舅母讲完之后，你有冇劝被劝退咧？ 我梗系冇啦，大家都 咪真系冇用咯。你知 唔系？咁但系阿伯母啊， 系 佢即系冇用啦。咁佢会 feel 到你冇用噶嘛？咁佢有冇即系去到最尾系有亲身同你讲咧？ 冇，我阿妈一直都冇嘅。我阿妈系有呢、這个。我唔可以话一个小习惯或者小毛病啦，佢所有嘢咧，佢都唔会用自己把口同我 讲。但系咁即系话佢 stop 唔到呢件事嘅发生啦。 佢 stop 唔到呢件事。 咁点咧就由得佢啦。 咁我 都尽力过啦，算啦咁啦。 即系例如其他事情， 佢冇谂过十零廿年之后报应咗，先至喺十零后出现啫嘛。 跟住亦都有试过，例如可能有啲嘢佢就会，有啲嘢佢系会可能叫婆婆咁打电话同我倾，或者有啲嘢就亦都试过嗰阵时中七联招嘅时候要拣。即系呢个大学揀啲咩科？咁嗰时小弟系想做读传理系嘅，咁但系即系众所周知就系即系呢个嘅传媒行业嗰、那个薪酬就相对地低啲啦。咁系一个传统嘅家庭，觉得哦你由细到大都系读理科，你而家做翻啲咩工程师啊、技师啊？嗰啲專業資格先揾到錢啦、啊， 叫做唱片騎師定傻仔啊！ 你估真係唱片變態盤嘅傻嘅咩？ 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又重思， 得你渣， 係啦，佢就重思故忌啦，就揾咗一位表舅父嚟同我傾啦。 佢好似揾啲山卡拉咁遠嘅， 咁佢因為 佢講嗰啲唔會聽， 同埋嗰啲佢好熟啊，即係嗰啲表弟妹由細玩到大，舅母嗰啲又係由細玩到大嘅，即係佢好信任嘅人嚟嘅。咁啊，表舅父又係有一次無啦啦食飯嘅時候，聽講你最近。联招，谂住摆啲咩科啊？ 好骗徒啊！嗰件事 系啦，咁我嗰阵时话，我谂住摆传理系，咁就想做传媒行业。我点解啊？我因为想做电台，咁啊想做电台主持咁样。佢话我好记得舅父表舅父嗰阵时讲咩？佢话不过呢个世界咧得一个心美嘅咋，其他人唔得噶。如果你想做电台唔紧要，你听你阿妈话去读金融。读完金融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做金融节目，都系开到麦啦。 讲嘅好嘅， 唔单止一个六叔噶嘛。 咁所以我发现我阿妈就系佢嘅劝退咧，即系虽然每次都唔成功啦，但系每次佢都系会揾身边嘅人去做呢件事咯。 我觉得你阿妈可以话系嗰啲叫咩啊？洞悉先机，明察秋毫。嗱，一哥两单嘢咧，都冇听到妈妈嘅，即系透过第三者嘅一个劝诫，结果咪 sell 咗咯。 又唔好讲佢正字。 嗱，唔係佢而家成為唱片騎師，嚼唔嚼呢個另計啊？ 幫佢4000蚊一集算啦。 係啦，咁但係 午夜夢回後悔又話你知咩？係 啦，唔係咁，但係你另外嗰樣嘢唔好用個嚼。明唔明啊？ 啊， 喜事嚟嘅。 咁、啊、但系后来，即系嗱，好明显呢个表舅父呢一招又冇用啦。 系， 又冇用之后，你阿妈亦都冇继续阻止你噶嘛？ 冇继续阻止。咁唔系调翻转，应该咁讲系去到中六、中七，我系即会个 A level， 即系呢个高级程度会考嘅成绩未如理想。就算你想我入一啲高嘅、哦，即系高学， 即系咩嗰啲师，佢哋都死咗条心啊。 系啦，我都系唔得啦，咁样。咁所以就哦，有你啦，你自己发展咁样咯。 哦， 系啦， 即系到你自己入嚟投考电台嗰阵，佢已经冇办法再搵人再同你 周旋，都系阻止唔到嘅。系佢都 keep 住有搵人同我周旋嘅，系啦。咁但系托賴都有啲親戚係反而支持我一啲決定嘅、啊，即係可能有啲係我阿媽嗰邊嘅親戚，反而可能即係再佢嘅前輩啦，即係可能我阿婆嗰代嘅人，反而係哦，其實後生仔有自己嘅諗法，你咪由佢去咯咁樣。咁所以我阿媽，我諗如果話我阿爸阿媽，我阿爸就阻止我打機啦，我阿媽就喺人生唔同路途上就係用其他親戚嘅把口去阻止我一啲事情咁樣咯，係、哦、啦，主要都係咁樣咯。 啊 但系其他嘢都冇咩点特别阻止啦， 咁你觉得系啊，即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啦，定系点样咧？ 你仲问呢个？ 我呢排都好反省呢个问题，会唔会有一日我都叫我个仔？唉， 嗱， 唔好搞咁多嘢啦。 我觉得一定会。 嗱，一日得一个嘅啫。 你估你好似你老豆咁叻咩？ 系啊，你估人人都4000蚊一集噶？你睇下另外嗰两个拍档都有咁多年。 今时今日，阿一哥有呢番成就，究竟耶希同啊当日唔听表舅父嘅劝诫有冇关系咧？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夜深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世界悠然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外间冰封，所以我对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啊啊、 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张天赋的反对无效啊，咁啊好啦，读到啲女仔啦，女仔人家系咪对啲反对声音会多啲嘅咧？ 我系啦，喺我身上，但系我又发现我啲同学仔唔系嘅，即系我 friend 嗰啲女同学咧又唔系嘅，即系因为我咧就系、是、成长喺一个咧相当之严格嘅家庭， 系、 即系我老豆我即系提过好多次， 系 佢后生嗰阵，即系我细个嗰阵，佢系极度之咁严，乜嘢都唔准嘅， 系 其实我真系好唔中意我细个嘅时候，即系有一啲你冇 expect 佢唔准嘅嘢咧，唔系你 expect 佢唔准嘅嘢啊。佢又准㗎喎，好奇怪， 即係例如賭馬咁俾你賭啦，係咪？ 唔係，咁佢話俾你聽，誒唔好賭啊，但係自己想唔想唔想咁樣啦。咁唔係，即係譬如咧，我覺得好意外嘅就係我提出我想去宿營，係細個時候去宿營學校，因為有學校作為一個大前提啊，學校帶領嘅去宿營， 係 所有同學校有關嘅嘢咧，基本上咧佢都會支持嘅， 係 咁所以啊，去宿營佢又俾，但係咧譬如啊，尤其是上咗中一之后啦，咁有好多同学仔咧，女同学咧就话：，不如我哋去半月湾嗰度烧嘢食咯，咁 系， 或者去浅水湾嗰度影相咯，咁好啊，咁。但系咧，我老豆系绝对唔会俾我去，即系喺 阿，即系自己发起嘅活动， 冇错啦，咪自己发起嘅去海滩啊， 哦， 系绝对唔会俾。 有咩问题咧？ 因为沙滩中充满坏人咯，阿慧娴都有唱，即系总之就系去海滩系唔准嘅，你去泳池得，系好奇怪的。 咦，我阿妈都有，不过佢系纯粹农历七月唔俾我去，佢真系唔俾我去嘅。我啲朋友去到而家卅几岁咧，佢阿妈系农历七月唔俾佢出街噶， 唔出得街， 唔出得夜街咯。 哦， 系啊， 系、哦，好似话咩有三把火，唔知啦，拧住面，你唔好拧住面，咪人嗌你。 我同房阿文西，我话喂，出嚟饮嘢啊，唔得，我阿妈唔俾，农历七月唔好约我咁样。佢、到而家都唔出得街， 好奇怪，系、但系我系几样嘢啦，首先就系唔准去海滩啦。咁跟住你就會覺得好冇癮啦，因為咧通常個 weekend 完咗之後翻到嚟咧，咁啲同學仔咧就會話：哎呀，好好玩啊嗰日，咁然之後拎啲相出嚟睇啊嗰啲咧，其實大家唔係著泳衣噶，純粹係咧即係 即係 T 恤短褲咁樣拖鞋咁樣啦。 咁然之後咧就去海灘咁就冇你份啦。 有咩問題咧？ 冇咩問題噶，我都覺得你跟阿媽去咪得咯。但你同同學仔一齊去就唔得，即係喺佢哋嘅想像當中咧，就係、是、你去到海灘就由於沙灘中充滿壞人嘅時候咧，可能啲人就會嚟搭訕。搭散你哋咁细个咧，你搭咗咧，跟住你就俾人 drop 咗啦，即系可能系咁样谂嘅。 咁容易嘅咩？ 系啦， 好容易。 我有冇买一个啦？ 我爸有段时间系唔俾我自己一个落街场踢波嘅。 系，你惊闯咗陈浩南嗰啲？ 佢话你落去踢赢咗人哋，人哋系打你。 系啊， 你踢输咗，人哋就赖你。 系 赖你之后点啊？ 跟住 又打你，即系你赢同输都俾人打。咁你做咩要落去踢波咧？ 系啦，跟住好啦。 因为嗰阵时有段时间去屯门住，哇，屯门啊， 系 龙蛇混杂噶， 系啦， 你嚟翻筲箕湾呢边踢啦，咁样 系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啲嘢咧，都系唔俾嘅，就系你会觉得好匪夷所思嘅，唔准去尖东。 哦， 尖东唔去得。 但佢点知你去咧？ 咁我又会好老实咁话俾你，因为我要问佢攞车钱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啦，咁要攞钱，咁你出到去咁都要食下嘢，但我冇乜钱噶嘛，咁你要问佢攞钱，咁佢就会问你去 边。嗰阵时系咩年纪啊？ 中一二度啦， 中一二又合理嘅， 系中一二去尖东又真系。 咁去尖东影相啫。 咁佢唔知你去影相噶嘛？ 咁我话咗俾你听， 我虽然你细个咪好蛊惑嗰啲，即 系 已经系会讲大话。 跟住 老豆， 因为咧其实仲有包埋其他嘢嘅，因为你知道成班同学仔里面咧，大家嘅家庭环境有少少唔一样，即系譬如咧，可能发起嘅永远都系同一个同学嘅，多数都系不如去尖东啦，我哋去食嗰啲 pizza 喺嗰间屋嗰度咁样。咁跟住，好啊好啊，咁全世界都话好，咁然之后咧就会同老豆讲啦，就去尖东，唔好，好杂噶，哦，去做咩？ 佢自己有冇去过嘅其实？ 我想有啩，我唔知道啊。 其實佢腦係蒲開， 係啊，嗰度阿盧偉光啊嘛，係啊，阿粉楊明嗰啲我成日見啊。 跟住冇去做咩啊？冇啊，去食 pizza， 食咩 pizza 啊？呢啲唔係我哋食噶咁。跟住咧就唔准去啦。但係咧佢又俾你去旺角嘅喎，係好奇怪嘅喎。咁難道旺角又比尖東好咩？咁你又唔明咯？即係會有呢一啲，你會覺得好。好匪夷所思嘅唔俾出現嘅， 系 咁而咧，即系譬如阿一哥講嗰啲咧，咪話阿媽咧就會揾其他人去幫你，即系幫阿媽，就希望咧勸退你，系啦。咁但系我以前出現嘅係啲乜嘢咧？就係咧有陣時有一啲，譬如住隔離有啲街坊咧，咁有啲同我老豆好 friend 嘅，即係大家好熟嘅咁樣啦。咁係連啲街坊都唔係好睇得過眼，我老豆嘅嚴格係啦， 係啊。 曾經試過咧，即系附近咧，其實咧有一位街坊咧， 啊對唔住，係啊陳伯， 有位街坊咧就係佢係開一啲嗰啲剪頭髮非法鋪咁樣嘅，咁咧所有圍村嘅僆仔咧都會喺佢嗰度剪頭髮噶啦，咁跟住咧咁嗰位嘅街坊咧，佢曾經咧就係同我老豆講過，嗱我冇出聲噶，唔知點解我老豆即係佢又知道我老豆嚴咧。佢就係幫手講，冇乜所謂啦，大個啦，咪俾佢去玩下咯。跟住咧，就導致到一個情況出現咧，就係我老豆向佢説教啦。 哦， 唔係㗎，嗱啲細路咧就唔知咩咧，就講，咁就好煩。 你落去打波。赢咗嘅又系 俾人打， 输咗又系你渣， 又 系俾人打。 咁你两就系咩？系啦，咁嗰阵 原来成条街都系 share 同一个都市传说。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同嗰个街坊，即系佢个 friend 咧，一路喺度讲点解佢会唔俾我去。但系咧，最重要嗰样嘢，我觉得咧，当中重中之重有一个人嘅存在咧，系令到我咧喺童年嘅时候，或者系叫青少年嘅时代咧，我觉得我嘅人生好绑手绑脚嘅。 系。 就係我哥啦， 哦， 因為我哥咧係從來唔會要求去玩嘅， 哦， 即係佢係嗰啲咧好少周圍躝街啊，佢中意喺屋企睇書啊，即係佢因為佢讀書叻嗰啲人嚟嘅，咁佢中意喺屋企睇書啊，平時咧就會 睇你阿哥， 係啦，即係因為阿哥冇呢個要求嘛，咁所以件事如果到我要求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覺得係唔係太合理啊，同埋因為阿哥係仔啊嘛，如果阿哥肯要求。阿哥覺得想做呢一件事，而可能佢哋個嗰個考慮就會唔一樣喎。譬如阿哥有去海灘玩嘅，咁可能我要求話去海灘玩，可能都得嘅，因為阿哥曾經出去出面見過啲海灘，原來冇壞人嘅喎。 係係， 落街打波，原來輸咗冇 人 打嘅喎。咁所以我就可能係得都唔定。咁但係因為阿哥從來冇要求咧，咁我一禮就係我去要求嘅時候就唔得咯。 哎呀， 系啊，同埋咧，当阿碎客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好尴尬啊，嗰啲位 置。咁碎客最后系即系点样嗱？即系你阿爸系以图企图去劝服佢啊嘛。 系啊， 咁佢话唉，唔好理啦。 系啊，咪烦啊，咁啊走咯。咁但系最惨就系老豆去同碎客去大家 V 混混嘅时候，我要存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要存在喺度听住，系啦，听住佢讲咁。咁同埋咧，有阵时候你会。難免咧會被誤會咧，就係你係咪曾經同阿瑞客講過屋企人唔俾你去啊？所以阿瑞客先至會突然間出現現身幫你巴人。 咁但係瑞客點知㗎？ 冇咁佢哋 friend 噶嘛？咁有好多時咧，成班人一齊，我係趁啲咩機會講咧？我都係諗住咧，見到有一啲適當嘅時機， 即 係例如 贏 一 馬， 唔係，例如咧就係咧有幾個街坊一齊喺度玩緊釣魚嗰陣咧，喺屋企玩緊釣魚嗰陣咧，我就會講啦，阿爸，我咧想唔知乜乜乜啦咁。咁其他街坊会听到㗎嘛、 哦、 我想借呢啲机会呢就希望得到。起碼佢玩緊嘅時候，可能佢冇咁專心去聽到， 覺得 我係想點， 係 啦。咁但係每一次都係失敗嘅，咁樣咯。 咁你有冇嘗試反抗過呢？即係譬如，即係偷偷地自己去啊？ 冇錢你去唔到嘅喎。咁但係唔係後嚟 同佢理論， 唔係後嚟慢慢咧，咁就開始咧就每日儲一蚊啦。 哦， 即係以前係咧一日會使曬錢嘅，老豆俾錢食飯咁使曬錢，跟住後嚟咧就開始玩每日儲一蚊，跟住咪講大話咯。 哎呀， 係啊，就係去旺角啊，咁但係其實係。 尖 東啦，因為你自己有錢，你夠錢搭車啦嘛。 已經係中中二三嗰啲噶啦，係嘛？ 二三咁上下咯。 哇！你都幾夠膽喎。 但係尖東真係冇乜嘢嘛。不過 听话噶，唔俾就唔俾噶啦。 不过咧，不过咁样嘅，但系去完之后咧，其实因为你做咗啲亏心事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嘢咧，你系不能见光嘅。但系通常做咗衰嘢咧，都系会见到光嘅。 咁最后， 例如系咩咧？就系、是、你去到尖东难难免你会影相噶嘛，咁难得系咪？影咗相之后就会晒相啦，晒咗相之后咧就喺屋企咧就自己收埋啦，跟住永远都会俾阿哥抄到出嚟，跟住就会举报咯。 哦，你阿哥会举报噶？ 会举报噶， 最湿滞啊呢啲啊，呢啲真系湿滞啊， 好惨啊！我童年真系充满住伤心嘅回忆啊！ 唉，好啊，听晚再讲啦， 好啦，拜拜。